管的头家暗暝，不管的下亲的利息，爱跟自己就是我的娘，就是台湾。不管的下岗仔细，不管的八宝端，爱跟勇敢就是我的娘，就是台湾。 这是电视和平在我们文化广播电台 FM 九七点三，你今晚来所收听，是现在是八点到九点正在最近上，我是主持人张水洋律师。今天呢，2006年八月七十，礼拜四啊，时间的过程呢有够紧的哈。今天买双红台天呢，啊，我今天这里讲什么双美红台啊，这红台在这里呢是，红台出来咧佚佗拢烧酒，一日走完了阿伯个队来讲来哦，我真好耍哦，看到个一个一直队来哦，所以这红台天哦，我咱本地个看，咱去逛逛红台天对台北无影响，伊个今天这太快，这红台味个更加重呢哦。所以呢，同款啊，伫外口呢，雨安尼滴个滴个滴个吼，啊，小可有迄个风台味，所以出门个呢，啊，出门个爱伫外口真爱洗衣啦吼。来，今仔日呢，风台天啊，邀请我是好朋友，我拢讲只老先生吼，咱个九空八哈，九空八个召集人呢，咱个王献杰，献杰呢来讲，献杰呢，今天你朋友问好一来。 哎，郑大老师，咱树林北道个议员，咱热些。这个和平空中朋友台湾各主人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 好，我来听兄弟你讲话，拢一句一句的啊吼。啊，做事业有先教主，你知？啊，你较早高大教主拢无讲话，无哪像我只紧的。如果这个我都做教主，伊咧一句一句念的，安尼确实有影赞。我要讲咧先教兄弟，最近真乱啦，起码而且政局真乱啊。洪台天吹来，大家破刀开枪者也拄好久啦吼。我讲咱民主进步党前党主席施明德啊，即马开始咧叫阿扁总统讲落台哈，你阿扁啊政府唔要官逼民反，官逼民反啦吼，即马开始也可以串联啦，讲听应该是讲伫礼拜六的时阵，就后日的时阵吼，后一寡动作走出来。那徛伫你伫做运动的人，你的看法到底民主进步党是不是真的已经失去了反省能力？啊，也是阿扁啊总统真正安尼恶甲即个形，讲哎安尼一寡钱伊共下，外界一些想法透过着媒啊，透过着一寡媒体啊，啊看一寡媒体人啊，是讲一寡国民党过去啊，一寡党官。出来咧放话，讲哈这党品质无好哦，啊甚至什么好听到呢？那为报纸咧报的哦， 连后一辈意见也真多呢，连后一辈意见也真多呢。 是啊， 即摆爱讲啥物呐？民进党吼，那是两块砖啊，那起个双起安尼对啊，伊民进党个城墙就垮掉了。 是 啊，有时啊，咱来讲讲，到遐恁在第一线咧作战的吼，啊，真到尾也是讲，啊，即摆是啥物情形安尼吼？你对这最近你对这你个看法？ 对，就拄只主持人讲个啊，啊，最近咱个风台是咧是来过招判吼。啊，这天顶的风台，啊，但是嘛无感觉安怎，风台嘛飞去，啊人2300万人嘛伫台湾这个都市底下打拼，底下咧奋斗，底下伫做三种做生活吼。啊，地面的风台吼、哦、最近吼嘛、哦、一直来啊，哦对，安尼初林义雄替民进党嘛吼替。退出对民进党失望嘛，啊退出嘛吼，啊最近7月15日的那个叫做亲历的迄个学者，讲咧把甲变啊就落台嘛吼，啊所以咱吼，咱看到习近平努力，咱敬爱的努力吼，啊过去啊为台湾民主奋斗打拼啊嘛。宏观15年，咱正甲肯定，对台湾民主的贡献，咱非常肯定。但张伊哦讲，嘛在要求阿扁负这个责任，哦，讲伊看袂落，还要求阿扁落台，哦，啊、这嘛是一波风台。我想，原来过一波一波来吼、哦。但是台湾有一句俗语话讲，只要树头翘的栽，唔敢。唔惊吼，就要靠风台吼、哦，所以以咱以我咧做台湾国运动的看法，这拢真正常，就是讲民主的社会，咱台湾进行民主的社会以后，各种的声音拢会当出来。徐林杰先生努力上，伊是用道德的观点切入要求。阿扁啊，爱落台，因为伊或者啊，最近半年来，或咱亲中派一直甲攻击，啊，或外界感觉讲伊无法度反锁，无法度招架啊，这个技术工，这个政策，这个无法度运作，国家无法运作啊，所以要求阿扁啊落台哈。但是有一部分。人伊就咪讲，后壁后边落台并无济于事，对代志嘛无帮忙，吼、啊，所以伫只啊拉电甲停电，伫只伫拉扯，吼、啊，我想讲这是嘛是真正常现象。但是以我个人的看法，吼、啊，应该是建立制度上重要，哦，第二讲讲。当年咱会阿扁上台最有期待，所以过2004年过加20000+票，阿会阁继续连任。当然，咱对阿扁这6年来无尽满意，吼、哦，当然这各种因素、外在因素、各会因素拢有，但是民主制度真可爱，就是。咱选总统的时阵有规定，就是一任要回4年，600几万人要回4年回去推动。啊，若无满意，伊就袂当连任。吼、哦，确实对民进党执政若无满意，咱大家拢知影讲阿嬷哦真有希望，因为对民进党有无满意，所以马英九唔只有希望讲2008年讲。台讲伊会选总统，伊讲固定年间，这就是民主制度的可爱哦。因人唔是新鲜，未犯错，政党嘛唔是永远拢上好诶，拢受人民肯定。啊，有设置的民主制度，总统4年一选，4年一任，啥物人做无好，迄、那个人爱负责任，伊就袂当连任。啊，啥物党做无好，迄、那个党爱负责任。伊就爱受人民诶淘汰，吼、哦，后界伊就人民就袂支持这个党。 但是主要就 是这个，这都是民主制度建立诶重要。咱即马爱遵守民主制度，咱讲 有啥物制度，就啥物人民甲政府，吼、哦、啊，你若讲无制度，政府甲人民拢袂当做一个真好诶迄个表现互人 看。但是这样一个问题啊，吼、嗯，即个外界即嘛，大家当然唔想咧想，外界即嘛要变变做拢着，但唔想咧想，因嘛知影讲啊。时间就到啊，即在定期做一个计算，哦、嗯，好歹啊，都人民去做决定。 嘿 但是伊即话就是讲，即话宪法本身有一个设计啦、罢免啦、弹劾啦，吼、哦，这种种这种配置来的对 啊。 甚至有人讲，嗯，啊你若去用漳州讲，你人来做阿袂头，啊像第一当时我就是讲嘛，我即马讲啊，你就下钱嘛，啊，所以即伫即个人来，你下钱当然你带落来。民主即马当然即马立场应该嘛，正明确个就是，你总统也好，总统夫人也好。任期内底虽然还未做头，但是你若去用掠着 A 钱，当然嘛爱落台。其实我的想法嘛同款咯，我的想法，那讲真正是总统啊，还是讲总统夫人去 A 钱，哦，这当然你当然落台。但是我是反对什么呢？反对你用爆料，反对你用药的，吼、哦、啊，甚至呢啊这无中生有，透过媒体安尼爆料，啊，甚至呢连接规个调查局。弹出来一寡物件吼，哦，大家开始讲，哎、欸，我看呢，哇，那规总统垃圾到这类型，但是我一日去查了总统做一定性了，干嘛讲，嗯啊，我别讲，你即马做麻烦就麻烦一点，属性连外界无法度做判断，啊，所以我常常咧讲关键时刻， 嗯， 属实不明的时阵，立场你才徛会知， 对， 啊，这倒是上重要，因为。总统落台不是遐简单的代志呢， 嗯， 迄几个国家真系乱呢。万一迄那是假，你要假落台， 是啊。 媒体爆料那是假，你要假落台， 嗯， 迄无法度，迄无法度去做一个改变哦。 是啊， 所以即摆讲出了一个问题，我今仔为这個，你来看是中国时报，我拢讲在中央日报，第二版内底，李登辉讲一两块砖啊，那许落去了， 转去了， 规个民主进步党的城墙都 倒，最后一根稻草啦。 甚至伊咧讲。阿扁也坚持唔落来，李登辉下一步就是说要接受民主进步党的一个资源。我咧讲到这个，我咧惊是惊讲伊乌白写，但是伊个是专门咧招总统府的林书玲写的、 哦， 所以一个记者咧写是不是乌白写嘛？唔知呀，但写这款是写这款，这也真是假是唔认真嘞。 是啊，阿罗联合报甲中国时报，我较早有在讲嘛吼，迄、那个马克思列宁。共产主义，伊咧讲着个拢是威权主义的政策，就是集中全力量来打击领导中心，甲领导心讲个嘴，啊为人民对伊失了信心，啊伊就达到目的。咱即爿伫讲吼，要求阿扁落台，用道德个点单处要求落台，吼、哦，迄是超乎只阿扁家己，特别讲阿扁家己自我要求，啊我这。做得无够好，啊，对不起人民，伊家己决定伊要落台唔落台，吼、哦，做得干事是伊家己决定伊家己要落台唔落台，外人无迄个资格甲偏离公用要求做得标准叫伊落台，但是人民主定数，吼、哦，讲透过宪法啊，透过法律讲啊，佮投票佮霸占迄个定数要求伊落台，迄是台湾人民。哦，你做唔做有外在的因素，但你们你行使这个霸权的这个权利啊，唔，这就是由人民来决定。所以人民若要决定伊落台，就透过定数嘛。啊，来，咱要要求伊道德的关系，伊做了形象无，迄是伊家己在做决定嘛，吼、哦。所以要分两个层次来讨论。当然，我同意你的看法。啊，爆料有真无真，迄拢未知数。到目前为止，阿扁啊都无也无贪污啊，也无犯法，安尼安尼要求落台。啊，佮你讲啊，拄只即中国时报呀，中国报，阮讲咱阿伟伯讲，佮两块砖啊，佮抽出来，啊，林振东墙都挂落来吼。啊，这到底是毋是爆料，是毋是真实？吼、哦，啊，安尼写来，咱就伫遐安尼对你讲讲说。哦啊，时间资源拢浪费伫遮。 嗯， 咱那事实阿伟哥扯出来，咱再来讨论这个问题嘛。 嗯， 阿伟哥正式公开讲，阿春迄块砖啊要落落来哦，民进党的墙啊要崩落来哦，哦啊证明伊本人的意思嘛。 吼、哦，啊，咱来讨论这个问题。啊，若毋是经过伊个嘴讲出来，啊，边仔个人虽然甲伊真走伊个线，甲伊真亲密，真关系真好个迄个记者写出来，咱嘛会当质疑啊，到底是毋是阿伟伯啊安尼个想法，吼、哦？啊，所以即款个代志，咱我一再强调讲，多得坚持。三处要落台唔落台是阿囝家己自我去决定。啊，若讲咱要人民要行使罢免吼阿囝，如果安尼袂使要罢免，咱用定数吼、哦、法律定数，咱人民来行使罢免，啊应该两种方式来看，看来这样代志。 那现今呢，若讲台湾即卖有法都用定数来吼，拢总无问题。即即卖有时个大家都唔力，无要甲你讲定数啦。你定数，你讲有啦，现个规定伫啊，无你罢免嘛，罢免就发生已经罢免就都未过啊。 是啊，啊就 无你去弹劾嘛，对不？你即卖爱就是讲吼，跟落来你唔落来，好真简单，我来想其他个方式，透过媒体，透过过去甲恁党。做乜事嘅？甚至做个董主席，出来叫你落台，哦，啊你咁唔落台，特工就安尼叫你摸乌索索，啊你讲，即今日嘅爆料之书啊，诶爆料之书啊，哎，诶足奇怪，迄个爆料物件先嚟斗啊，佮小我就臭破皮啊，同我真系，哦，啊所以你大家在斗嘅时阵，就只系斗下斗斗，伊无法做发挥甚物关键嘅一个啊，一个甚物关键力量，但是呢。伊啊，每一个爆料出来物件，伊就开始累积、累积、累积，透过媒体一个处理了，啊，透过电视处理，哎，一般人民就想讲，哎，我应该支持这款党，啊，这款党太起哩，安尼无啦，负面安尼乌索索，拢总有一挂传闻，所以说真麻烦，就是讲，咱这政治的一个斗争已经斗到乎人民无法度去判断一个是非、事实到底是啥，所以说咱就是讲讲。人民真的是，我讲民主到尾一定人民来做主，人民来做一个决定。是啊、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讲，迄自信爱健康 啊。是啊。 如果若讲啊，啥物人啥物人都已经犯法啦，安怎安怎较真自信，咱人民就啷做判断？歹、人那会使做领导人哦。 是啊。 所以今日讲，啊，你去到这自信，就你改变的啊。 是啊。 这自信都无健康的， 是 这部分就较麻烦。所以呢， 所以人欺负。 是啦、啊，所以咱台中朋友呢，今日咱都要啊，咱九龙版啊，咱运动的这啊，赵志林，咱王庆健呢啊，咱庆健呢来搞现场，多啦。针对最近的一个建筑来做一个破道，那时间比咱二十三分，咱先甲进一段广告啦吼。再搁再后一段，搁等下要甲咱先跟咱讨论一下，最近茶道啊断交起来啦吼。有人讲茶道断交，台湾民国之前那惊未处理呢？台湾民国惊未处理，咁用台湾甲换来了，种真正都有法度。这部分暂时要甲咱先跟咱来做一个讨论，来先进一段广告。 政治是良心的事业，政治辩论是政治道德的指标，社会制度、经济、人生、文化，全方位的观察，深度的解剖。金兴伟政治辩论，八月初二起，每礼拜三暗时六点到七点，请锁定 FM 九七点三调频，收听绿色论坛金兴伟政治辩论。人生无线计程车。以客为尊，予咱一路顺风，一路发。日升无线计程车，车辆新，二十四点钟随时服务，予你享受着随叫随有的服务品质。日升无线计程车，叫车专线：零二二三三八一八一八二三三八一八一八。第日升心情上清。 志玲啊，你心情无啥好，是安怎啦？ 哎，信用卡、现金卡、贷款，一大堆的小尾啦，特别是利息愈来愈低，这边透未开啊啦，要安怎？ 免烦恼，赶紧找新信国际，有超低利率1.68%，上悬额度800万元，予你消除存款利息的压力。 顺杰啊，你若唔较早讲呢？ 赶紧卡0511-0609，0511-0609，新信国际专业银行贷款顾问。 设置大尖山风景区边啊，罗北二哥真紧就到，生态护理之家有上界完善的软硬体设备，照顾失能当症的老大人，悠闲度假环境是老大人快乐的场地，毛是些安心、耐心甲爱心是咱服务的宗旨。生态护理之家，电话零二二六四二九九五五， 2642-9955，住进城泰，探亲如踏青。 假鲜乳的真面目，请看清楚。假鲜乳掺杂奶粉充当鲜乳，假鲜乳灌水稀释，销价竞争。假鲜乳添加人工奶油，哄抬售价。 到底是100%还是001%？ 健康不能被欺骗，光泉鲜乳荣获世界牛乳评鉴金牌奖，100%真诚实，光泉100%纯鲜乳。 阮拢是伫遮在等待，看你轻松过日子，想你想你，就一点赞的 咱这是雷声国平台文化广播电台 FM 93.3，你今晚来继续收听，是咱在是8点到9点正在做电视，我是主持人曾水红律师。今天呢，特别为咱听众朋友呢，邀请到现场的来宾是咱九控办啊，台湾国运动的啊，嘉义人，咱的王庆杰，咱的王嘉义人。那今天顺便介绍来，对你做些请教了哈。 嗯 哼。你进入咱另外一个第一种，哎，咱九控办的时阵，既然九控办，怎么变过十？选择 系啊， 剩较无一个月时间。 是啊， 有啥物可能活动？ 哦，有哦，这对台湾人来讲是年度上有意义的活动诶。 个人活动你最受意义啊？你讲诶。 系啊系啊，九月七八，咱爱会记了1951年九月七八， 旧金山， 日本甲48联合国国家做伙签署旧金山合约。公开宣布放弃对台湾的主权，所以从1952年九月七八开始，台湾主权属于咱所有台湾人的手底。迄天九月七八就是台湾主权独立纪念日，咱每一年的这天，要来总统府头前举办升旗典礼。咱去年九月七八做第一届去哦，1000人，已经1000人，结果有2-3千人。今年拜五，九月七八拜五下晡2点，今年九月七八拜五下晡2点，咱要发动1万人升旗阅兵典礼，哦，1万人哦，今年已经1万人，希望会超过1万人，那是各位。咱台湾国主人啊，小少较大声，迄个播两点一定超过10万人。后年呢，就要向10万人哦。今年是阅兵升旗阅兵典礼，明年10万人誓师台湾国誓师大会吼，咱、哦、就一步一步要迈向台湾国，要把这个台湾国打造起来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咱今年有一特别吼、哦，用阅兵的方式。咱要参加的人爱报名，咱爱填队，吼、哦，咱分五路会师总统府分5路大师吼、哦，第一兵团、第二兵团、第三兵团，由九控八党国运动这个团体分会甲社团来负责，第四兵团由台联党来负责，第五兵团。由咱民进党来负责，按每一个兵团有40大队，哦，一队36个人，哦，一队36个人，啊，参加的人拢爱穿制服，都穿伊咧报名的社团的制服，啊，若无制服，爱来九控八党国运动，加买咱的 T 恤来参加，来表示着，展示着咱台湾人是有气质、有素养。吼、哦，因这是较庄严的。那是无穿制服的人，都、就是徛伫边啊做管理群众安尼吼。所以咱即马做这个的准备，吼、哦，这个做准备，咱有包括九控八全国16个分会啊分部吼，拢、哦、会来参加啊，贵高雄、屏东、嘉义、台南。中华南岛新竹苗栗拢会来参加，甚至花莲的九里、台东宜兰拢会来参加吼、哦嗯，包括咱台湾教授协会哦， 台湾基督教教迄个独立安全基督教促进会啊，政治受难者协会吼，啊，即、這个大心社吼，边、友会吼，啊，做一个社团有台湾二十一世纪合唱团，做即个玉兰花妇女联谊会。台湾快乐之梅花莲会等等社团拢会来参加，尤其是迄天，咱咧请咱的曾大律师哦来现场来主持哦，啊来甲台湾国的声甲化起来吼、哦。咱拄则伫讲，拄则伫讲，讲最近安尼爆料连连哦，啊，即、這个真侪人讲要阿兵救来，但是我咧讲风台遐侪来。主要树头跳的菜，唔惊树尾撞开。 嗯， 只要咱台湾人跳的菜，唔惊遐孤立不熟哦，遐恶被爆料，对咱拢无关系。咱北京话有滴讲，政不在其政，不谋其位。啊，你经过退党的江湖啊，无插江湖事啊，安来个冒出来，甲你有啥物关系？咱关心，咱感谢，但是爱放回在其位的人。专心、安心、认真，有时间去做伊个代志，莫安尼又又脚落手啊，坐后腿啊，小个无个安尼恶白讲，讲较会在其位人，在其位人无时间、无精神，甲乱甲会无精时间、无精神做为咱台湾人民做应该爱做个代志。 所以，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，吼、 哦，不在其位 爱分寸，分寸爱了在，吼、哦，你关心会在。啊！你动不动就叫人落台，啊！凭什么叫人落台？动不动就爆料，你凭什么爆料？你有什么证据？ 嗯， 有证据你就再讲嘛，吼。 嗯。 所以咱唔惊这个只有树头跳一只，唔惊树尾撞开啊！不在树尾，不谋其政。你的关心咱感谢，但是你唔好乌白讲啊！我们乌白求。他辣手啊，那个人家做大事。 你安尼讲到为了造出个技术， 哎， 未歹。所以，伫九方八来一个啊，即款的一个运动啊，我是感觉咱我伫边个观察啦、我看迄间咧伫办一挂活动啊，是，大家开始拢是真肃穆啦，大家开始 啊，愈来愈， 你是大家开始两只鸟里啊播啊播啊， 啊开始，大家你有来收听， 开始里啊看，我是讲，我大家伊讲，唔来咧两只鸟咧，我也看，哎呦。他一直哭哭，啊！个鸟是拢未到来，愈少个愈大阵，乌鸟、白鸟、啥物鸟拢总来。这就是有时做做社运动，即款目前伫咱台湾社会拄着一个困境啦吼、啊。但是你迄个韧性足够， 来， 即我甲你肯 定。对，都爱做嘛，啊！这就是台湾的核心价值嘛，这就是咱台湾人硬忙嘛，啊！无人讲，咱就一直甲讲，啊！人对哦，有理哦，但都是咱要追求的哦，啊！慢慢。就人愈来愈侪来收听嘛，吼、哦，啊，咱就愈来愈老者，啊，愈判，吼、哦，开始当然无判，但是这不信公益犯不会，台湾人是有智慧的，台湾人是会思考的，啥物叫对的，啥物是唔对的，咱今即马会这么乱，就是咱有一部过时无下咱台湾身躯用的中华民国宪法嘛，所以。阿扁啊，总统就是中华民国宪法选出来的总统，伊是中华民国体制内，所以运作袂顺利嘛。 哦、 啊，所以爱把这退掉。 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你咧做运动，我拢钦佩，但是我感觉这个说理的部分，应该大家爱过去做一个深入的一个研究啦。起码要我咱大家办活动，我真大感慨。咱咧办活动的时阵迄家家诶吼，来拢总是互咱特别咱敬爱一挂长辈啦， 是啊， 等于拢是挂老班诶啦，哦，啊，即当然像即款是等于讲拍死无退，是来拢总足敬佩。 对啊。 哦，但是我伫遐想咧讲，少年就早有对起，才今日办活动，工作人员甲扣掉吼，小弟曾水荣算上少 年。对啊。 我即个四十多去到遐算上幼。 是啊。 算上幼起诶，我逐天我去到遐，我就感觉。给咱们少年的走对起， 是啊。 当然台湾这这部一个宪法，咱希望讲咱会用制定出一部下咱台湾情，会下书的，那是书先生， 是啊。 这大家拢懂在， 所以问题为人开始少年来质疑，少年来质疑，我捌着少年来质疑咧。少年来讲，哎、欸，来参加一个舞，少年我参加你咩装啊？我也算。我也算不知道你要注定要创啥，伊知咱要创啥，你知不知？但是伊也敢质疑的吼，我吃一个，我哎呀，这少年的嘛，有咧用加工的。伊讲啊，恁就来个改一个名，改一个名，恁改改咧爽的名啦，哦，啊恁改改了，啊敢无法度，敢无法度啊有啥物款实际一个作为造出来？你比如讲，就要插到断交啦，哦，都是人讲，啊因为你电话面讲寄未出去啊，我看真啊嘛唔是干只单纯的。你讲起码这个名啊，合作台湾了后，当然迄阵台湾也是咱有法当咱家己的名，国际上在行，代表国际一个精神，咱有起码一个突破啦吼。迄个无法当，起码目前安尼去解做一个理解啦吼、啊。但是有个人会想讲，起码目前要解做台湾，感情真有效哦。啊，伊在安尼在质疑外界，安尼质疑的时阵吼，伊的意思就是讲。台湾的外交的问题，不是国库的一个问题。那、像你对，你也一定听到这啦吼、你对这個，你安那对外界回应？ 是啊，要不回应以前吼，咱讲九月七八，咱九公八大国运动要发动万人，伫总统头前，先去外宾典礼，吼、而且爱组队哦，三十六人一队哦。你若无够人，阿变啦，就阮九公八。办公室总部甲恁编队啊，啊，所以爱开紧，对即马开始就报名。咱九公八台湾国运动总部办公室电话是27739908，27739908。啊，若电话不方便，传真27739905，哦，传真是27739905，吼、赶紧来报名，输人输阵。莫中国人怕闹鬼，咱爱超过一万人吼，真是台湾人团结立建国的决心。哦，啊，当然咱讲的中华民国行未出去，我相信少年朋友啊，不是出国吼、啊，摕中华民国迄个护照，假使人人问讲 Where you come from， 你若讲 come from China。伊就甲伊提去边啊，伫喺边啊发卡，哦，这个无尊严，吼、哦。啊，你讲 I'm come from Taiwan， 吼、哦，你若真正甲讲出来，讲来自台湾，人伊就对你真好咧。啊，这就是私心嘛，这不是嘛。咱外国称呼咱这个所在叫做台湾，称呼咱这个政府叫做台湾政府，称呼咱家的人叫做台湾人。啊，台湾人。经过数百年打拼，尤其是咱外销遮尔好吼、哦，咱外销全世界各地，大家拢讲 Made in Taiwan MIT 的物件足好，啊，即嘛 Made in China 吼、哦，在哪做的，迄拢地摊好吼，因、哦、对个印象拢足歹吼，啊，机会冒充啊有毒个吼、哦，啊，所以爱都爱分出来嘛，咱既然名副其实。用台湾国的物件，用讲咱是台湾国台湾人，啊，讲咱是台湾出来，啊，咱提台湾护照，啊，咱用台湾这个国做台湾做咱的国名，啊，出来足顺势足自然，啊，足有尊严，吼、哦，啊，中华民国，迄个也未出去，哦，中华民国宪法、中华民国政府、中华民国迄个旗啊。参人中国来自咱台湾开会，参咧沙连白旗啊，都袂当出来见人啊，啊，迄是变哪用？嗯，哦，啊，所以咱即摆做运动，哦，都叫你问，哦，讲咱的运动拢老班的，像你算幼气的。 我算幼气的咯，我其实我。 啊，这咱嘛去思考吼，你看少年的，那听人讲。张惠妹还是讲福良迄个孩子吼， 叽叽叫， 哦，叽叽叫，讲几啊十万人大概都病去啊，吼，啊，我生我抢我跳，啊，所以咱嘛在思考吼，咱即马，韩国运动哦， 嘛， 你来用生来用叽叽叫啊， 哎呦，安尼你生，哎，你安尼你生，他够有钱 的，哎，咱来用，有人来街舞跳舞，啊来。自己就来安尼，揽来揽去吼、嗯，啊啊讲啊打情骂俏吼，啊趣味。咱诶、欸，我有一句话呢，你唔知知无？过去建国讲真悲情啦，讲过去迄个无爽快无坏代志，但是我唔是，咱是，我靠是，随手做运动，吼、哦，哦，你看我那。 一日到晚上睏到穿天领加韩国运动衫，我都随手做运动。啊，去遐街啊，就分韩国献落来传单吼、哦嗯。但是欢喜来建国， 嗯 嗯，咱建立咱台湾国是欢欢喜的代志啊，啊、嗯、是笑头笑面的代志啊。爱爱甲少年人哦感染，少年人伊是咧未来咧欢欢喜快快乐生活台湾这个土地。啊，请咱少年朋友帮忙。你伫中华民国体制下，你伫中华民国宪法所选出来体制下，你生活敢会欢喜？你出去互糟蹋无尊严，吼、哦！啊，咱就要建立台湾国的体制，爱台湾国体制要建立，爱用台湾国宪法，用咱台湾人家己写的宪法，爱建立出来，啊，咱就会当欢喜伫土这个土地的过生活，吼、哦！ 嗯， 啊，所以中华民国迄个。袂用力啊！啊，赶紧甲单调，啊，赶紧穿一件台湾国的衫。哦，啊，所以茶就茶就断刀，伊讲台茶断刀，迄唔用字唔对， 嗯， 迄是中华民国甲茶就断刀，唔是台湾国甲茶就断刀。咱是真希望，咱是真希望中华民国即马剩二十四个，想要拢早早去死去断刀，安尼了台湾国甲怎啊接起来怎啊出？安尼，啊，开始台湾国，一直甲全世界一个一个 来建交。这我看我就甲你无共，即马是迄个名，我咧讨厌咧。我未使因为你对台湾国，你对中华民国这个名较讨厌，就希望规个国家拢全部拢甲伊全部拢等较无半个台湾国，再重新啊怎啊重生 啊？对不对？好好生啦。 无哎，这我想话甲你无共。先进一段广告，吼、哦，来进一段广告，后日是带咱线上好朋友咧，哦，稍等一下，啊，等下现场就随便甲接你电话。 人讲做事变了了，亲像食卤肉饭，看人简单。但咱即碗香 Q 卤肉饭，是由大餐厅老师傅的经验配方，汤 Q 味油料实在。再来一碗香菇鸡汤，哎，最宜哦，好食甲连最自动会加着。香 Q 卤肉饭，上俗好食料理，听到朋友赶紧小招来去。泸州市中山一路250号，2285-2589，2285-2589。香 Q 卤肉饭。 结婚后，为了家人的健康，我变得越来越挑剔了。 是哦，都挑最好的， 就像挑乳香世家。 对，不只是好香好浓，而且更香更浓。照顾全家，我也选乳香世家。 嗯， 真实的香，真实的浓，100%超优质纯鲜乳。为了家人的健康，我们都挑最好的，真正超优质纯鲜乳，乳香世家， 照顾我们全家。 喝喝看，你一定会喜欢。 很主席哦，台湾的人上无用的家私哦，就是一支嘴。你啊看，啊要讲啊要吃，啊要玩啊要吵，啊要啉啊要斟啊要嗨啊嘛要干，常常不过一支嘴，那着火烧，大声失声啊不该要。那后要顾，开口要好，只要随心接受点歌，受点歌用咱的配方，也有咱的气味，真正让咱身心止渴，润喉助气。咱大家听啥讲，听啥吃，听啥欢，听啥吵，听啥啉啊，听啥啊斟，受点歌。 根据英国电力协会调查，台湾的家庭用电价格比邻近的日本、韩国、新加坡便宜，但是天然资源快速枯竭，发电燃料价格居高不下，人人都应该节约用电。夏天使用冷气机，请将温度设定在摄氏26到28度，根据估算，冷气机温度调高1度，夏天全台湾就可以节省3亿度的电力。节约用电，大家一起来，台湾电力公司。 在他们的身上看到自己过去的模样，对自己，对人生，对未来的渴望。他们 孩子笑了，花朵跟着笑开；孩子醒了，希望跟着醒来。孩子是我们的未来，我们的希望。国民健康局和您一起孕育下一代，拥抱幸福人生。 我们是在这在等待，看你轻松过日子。想你，真是点赞的地。 大家是热笑顶端文化广播电台 FM 九七点三，你今晚来继续收听是咱在时八点到九点正伫这连线，我是主持人陈水龙律师。来，这一活动来甲咱听众朋友做一个报告啦吼。今嘛，你甲知影咱台北市长在二月七号要选，那当然包括咱市议员嘛在二月七号要选啦。市长谢长廷市长下乡的一个行程，甲大家做一个报告。这个就三，就是这礼拜礼拜暗时六点到九点。市场伫文山区诶，吼，市场伫文山区，地点咧是伫木栅木栅，诶，即区民活动中心，就是迄个宝义路十三巷三号四楼啦，吼。所以会记诶，伫即礼拜礼拜啊，暗时六点到九点，文山区文山区是伫木栅区民活动中心。十七呢，就是八月十七，诶，都要拜四啦，吼。嘛，同款暗时六点到九点，就大安区，吼，大安区啊，都要伫迄通安街。啊，九十八号啊，即大安区民活动中心啦，吼、啊，所以两场谢市长，甲大家面对面开讲，诶，即行程，而且甲大家做一个报告。我现在要来请教咱听见听，哦，啊，拄则你有讲着讲啊，即规个运作运动诶时阵，吼、啊，实在是需要用，毋是干用嘴去讲，真正爱行出去，爱有得到一寡一般外界一个认同。所以目前在台湾在做这个运动的时阵呢，哦，要讲哦，真正一直要实践的人，啊，真正不可能讲有遐尼那济啦吼。啊，这想起来，咱也感觉真感慨啦吼。啊，所以这部分啊，你拄啊，家己在讲讲吼，你用身体力行的，你就无简单，这真正是就无简单。所以 还用行动表现。 啊哈，所以呢，来，九空八迄间的运动，各家听众朋友报告一下。 好，咱九空八台湾国运动是一个超越政党。族群派系利益的国家超近的运动组织，咱自去年五月二九成立以来，已经在全国各地做这个超近的组织。目前已经有成立十六个分部分会，目的是要创啥？就是咱要把这个建国起国家国理念下乡到全国各所在。来宣传，来用行动，来向咱台湾各个主人啊来个说明。时间啦，到下礼拜要创啥？啊，目的要创啥？吼、哦，咱预定年底二十三关区拢要成立分部分会，每年这一前三百十九乡镇拢要成立。啊，咱九空八单国每年有两个大个活动。第一个活动是温馨的、嘉年华、可爱的一个母亲节的活动。第二个活动就是较庄严，要展示着台湾人团结的民族素养，甲企图全国决心意志的九月七八。因为九月七八是咱台湾国的主权独立纪念日。咱爱用行动，伫每年即天来总统府头前两点二十八分来升旗典礼。今年不但升旗，要阁划灯，哦，咱咧展示着台湾人是有组织的，有水准的，哦，用恁敢用划灯哦，所以恁爱来看。台湾人民是安怎划灯，哦，是安怎甲人无共款。啊，即、這个咱爱。拜托，咱要一万人，时间唔通，你主持人直接讲啊，我两三只猫，安尼就闹开，安尼就会中国派甲咱笑，当然台湾人无啥啥路用，当就袂交煞。拜托咧，台湾教主人，世界袂再闹开。 Okay, 台湾人爱团结。 哦，九月七日啦，哈， 啊，报名专线2773-9908，二七七三九九空八，传真。2773-9905，爱报名哦，咱三十六人一对哦。 有咱九月七第一天，我想咱啊一挂咱广州好朋友啦吼，那拄啊有用工啦，挂一个时间哦来参与，嘛袂歹啦吼。其实有一挂活动内底，即马是讲即马是安尼，即马有时啊大家感觉对这下晡时啊日头人较大个吼，我有时啊大家就安尼。 啊，为家国受拍击。半工嘛爱忍受， 这个找一个时间， 过百年来啊， 这个时找一个时间 来，请假嘛爱来，请半工假嘛爱来， 咱安尼讲讲啊，成立以后，迄间就是咱的公定假日，拢爱休困。 好，来，你感谢蓝天见面。我即马行就行啦，你敢知？即马诶，咱诶市民同胞吼， 是啊， 做无法多，互你用安尼甲讲几句啊，了后伊就听你诶 啊。啊，当然 啦。即个物件算你讲诶物件是讲较一个理想性。 是啦。 但问题是讲，外界是毋是感受会到讲，哎，从你诶理想当作是伊诶理想？即台湾社会，我感觉即部分较难。而且咱听听众朋友看卖，啊，到有切别之间诶运动诶，咱嘛看咱诶听众朋友咧，尽量啦吼，尽量诶，咱做一个参加。二九七三空三七空间，二九七三空三八六，来，你先去屏山讲。 喂，陈议员， 大家好，大家 好，我报告你好，我打电话你就知影我想， 哦， 我上认真嘞。 来，请讲，请讲。 我先讲哦，现在我咧讲三个人，第一区个骂人笑笑，啊，互人吐槽一个死翘翘。第二，郭金良党会报告到伊国民党个嘉年华啊，过去参加人个奖状会，真正有够写死翘翘。这次演讲哦，拢讲消灭国民党，啊，要叫因消失，啊，真正无骗。 来，第三。 某年啊，这时啊面前哦，本来是英雄，今麦才变狗熊。民进党这几落时间，你无应该讲无鼓励，这是袂要紧。人已经成海边，你搁用手按在三个海革命话，伊嘛是，你讲想讲要革命，台湾人大家拢团结啦，袂当互你吓惊。 好，了解，谢谢，来，李先生平先讲。 啊，中议员老早哈， 老早， 哎，高主高早， 老早老早， 高主吼， 哎， 这个正名吼， 哎， 这个初二啦， 哎。 哦，我是讲吼，讲迄个 Republic of Taiwan 吼， 是 挂符吼，台湾安尼啦。 哦， 多谢你。 哦，感谢，谢谢来，李生。 我唔告住啦，我当看住啦，看不见。 嘉公， 两位我先教你吼。 哎， 来， 你讲就讲把这家己这项搞好。 嗯。 啊，咱台湾算台湾骨头的这个吼， 嗯， 拢社会拢去讲你放中华民国的家己，有可能家己无？ 嗯嗯。 啊。台湾人数啊，台湾人数一年咧五十万人咧过来啊，我抓到台湾咧超级将国宝啊食过来，这政治时代拢咧骗人好，感谢你。 感谢嘿，你听得明咧，也是充满了每一天、每一天的生活也是充满了愤怒。那安尼心情，心情袂轻松，你这个明先讲。 啊，两位好。 来，请讲来。 啊，这个。什么视频片换视频片出出对不哈？ 嗯嗯。 如果啦哈，假使讲两千年的时阵，那是阿扁啊当选总统对不？那是年前你当选，国民党继续执政落来，台湾有通哦，你安尼才好通过安尼延续讲咱这个要什么体现落来证明落个有法度，你安尼在咧自由活动。 嗯。 北京可能就出来打人、出来抓人了嘛。 嗯。 政治的时阵，可能台湾起码就阿个嘛无民主了，真可能什么？啊，连江制裁咯，迄阵可能甲迄个中国的时阵，应该是啥物型咯嘛？啊，所以即个有台湾心的人，尤其你市民级，和国民党啊，你去批排个遐严重的人，阮代志还阁做会出来。谢谢嘛。 好，感谢，谢谢。来，李泽平先讲。 喂， 先讲来。 哎，主持人好，我是讲哦，啊，咧台湾国的运动哦，真好，即大家吼，即少年的，即安尼就爱大家爱出来哦。啊，迄时或者。台湾国和平国运动和平国哦，谢谢。 哦，感谢你。 台湾和平运动。 来，你这个明星讲。 啊，今麦李明，你麦搁出来咧讲啊？你看哈，今日什么做新闻咧看嘛？讲民进党村啊，连一两地啊，都崩盘啦哈！啊，所以靠甲罗志明就爱出来双到底啦。我唔知李明为什么唔那是吧？反正啊是，你帮助台湾还是破坏台湾？哇，实在真正气些。严重诶， 卖用， 比这些智慧搁较差呢。 嗯， 免拍拼， 免烦恼，唔免烦恼。我想烦吼，等下简单甲大家说明。来，最后是讲来李小兵。 啊，杜志林吼， 先讲来。 啊，我唔是要来喝水小困诶。 来，你讲你讲。 咱真心讲实在啦。 嗯。 我希望咱一些和平诶主持人吼，啊，爱少写出来讲一句话先，应该爱讲。 什么意思？听 不懂。我认为的是吼，一个道理的总统，刚才拄啊是来宾讲的讲，不在其位不谋其政。 嗯嗯。 全世界所有各国的人，会领袖的人，换人了后，道理的敢有人在咩后边咧放炮？我从来唔捌听。 有一个李登辉。 哦，啊，这点的人是不是的人，爱唤醒咱这的人，铁杆部队的人，爱认识清楚。 嗯。 因为这唔是咧帮助呢。这是在扯后腿， 嗯嗯， 这是足不应该，因为这 叫做民主先生的人，真无民主的素养呢。 嗯， 我不是要甲大连党的人破嘴求婚。 了解， 应该是各自爬山，不是各自伤害呀、 嗯。嗯， 谢谢。 了解，谢谢啊。时间嘛，多剩一分钟尔吼。 安尼吼。 啊，这实在是，做简单讲啦吼，做简单讲就是讲，有时啊政治咧到中间到尾啊时阵，大家拢未想要接受一个政治的一个主观。到底要创啥？要创造上大的一个利益嘛吼、嗯。有影，全世界无人像李登辉安尼。下任了，遐共指导着，遐要共指导，遐要共指导，全世界伊上高。李登辉大家咧讲民主之父，泡泡啊有一个臭泡鼻啊，吼、哦、有一个臭泡鼻啊。啊，但是为了伊讲民主情节，为人讲，但是为人对台湾的一个情节个入党，我就是像这款的，我就是标准啊、哦。我就用陈道士一句话讲，我实在是介同款，我就是台湾情节比民主情节，我都在当。所以有时啊，你咧讲李登辉安怎的时候，你对我真尊重伊啊。哦，妈妈叫我去也看地过啊，我嘛去遐看咧，我嘛是阿辉伯啊，阿辉伯啊，等阿辉伯来对。但是那有一寡单位，一寡啊，一寡动作。那是是不是为着台联的政治利益，咱看得足清楚嘛？如果若真正是安尼时阵，到时阵阮嘛是同款会一寡话讲出来无偌好听啦吼、嗯。啊，但是我认为安尼唔好，目前安尼唔好。目前无必要民进党去砸啊砸阿辉伯啊，目前也无必要啦吼。阿辉伯啊，以利益良善啦、啊，但是一寡作为吼，足明显是关键时刻就是咧替台联抽寡政治资源，啊，这嘛足正常啊。政党之间咧， 政党利益，吓， 做正常。 所以咱咧讲，有可能把台湾国民党是超越政党族群派系利益嘅、 嗯。 所以咱有一个口号，就是讲对政府还是对政党还是对派系失望，但是咱爱对台湾人有信心，对台湾有信心，大家来打拼，大家参加有可能把台湾国民党搞好这块。诶，相机电力，多谢， 真牛吼！啊，咱听众朋友呢，啊，即有时啊，免伤过在意啦吼。目前后壁啊，一个动作，目前的效应也看未出来，时好时歹，目前真正也看无，应用偌大，也是看无啦吼。每一天日子甲过好，这是上重要。非常过来气温，风台要来，大家今日出门爱注意，拜拜， 拜拜，再会。